这个互相道歉，然后呢互赔40,500啊，就叫什么各打50大板。有什么启示呢？此案对于存在于微博当中一些公众议题他的争辩，以及争辩者对于对方的人身攻击，也算是定了一条法律判决的标杆啊，还是有规矩的，是吧？你这个骂街也是要负责任的啊。新华每日电讯说呢，最近呢，说是警方啊逮着一姑娘，18岁就贩毒，女高中生，学还没上完，怎么就这么的不学好呢？说这孩子是西北某省的一学生，打小跟家里头关系就不好，他爸爸呀教育孩子也不得法，是简单粗暴。后来这孩子跑到外地去了，到大城市里头，起先是找了一份卖口香糖的差事，渐渐的接触到一些坏人，就开始涉毒贩毒。哎呀，说是逮住之后啊，他贩毒啊5公斤多呀，哎呀，这罪过可小不了啊，把他的日记给找出来了，刊登了这贩毒女孩的日记，让人看了以后触目惊心呐。这个今日一句话啊，这是北京青年报说，咱北京新能源车的摇号中签率是88%。那么另外呢，北青报言道啊，就那个新城面馆前段时间不是关了一阵子了吗，换纸重张，刀削面涨了10多块，那也是老字号，必须得捧一个。今日人物，这位老先生叫秦永成，不熟，我一说他作曲创作的歌您就很熟悉了，哪首啊？锦绣河山美如画，祖国建设跨骏马。你看了没有？今天啊，这节目大伙都来着了，4大须生让我唱出3位来：马先生、周先生，这位呢，刘先生啊，是吧？刘秉义，刘老师吗？这是4大须生吗？我就那么说呀。哦，就是我为祖国献石油的曲作者。对了，秦永成老先生离世了，走了，享年82岁。对老先生最好的纪念，就是咱们继续传唱这首民歌。 哎，我说还有吗？ 什么呀？ 读报啊， 必须有啊。 奶奶，您听我说， 这个短信平台啊，有位朋友8439说这个啊，是有关这个啊一嘴毛的事情，是吧？4038，呵，说咱这小嗓啊到位，那是，是吧？这个5148说我语速慢点，慢不下来，必须的。5926说了，我唱的还是高派呢，高庆奎先生啊，是吧？您听出来了啊，那必须的。是吧，我就是宗高先生啊，哈哈，顺杆爬，哈哈。娟子来了，老太太啊，闲庭信步说，哎，唱的不错啊，谢谢啊。秀猫啊，互赔45,000，是吧？这怎么回事这是啊？就是啊，敏敏是吧，让再来一段，不行了，哈哈，不行了。对，又见青天是这个布丁啊，可不是嘛，医患关系紧张，一个巴掌就是拍不响嘛，是吧？这个还有海中来风啊，说咱们节目当中恰如其分的加入了京剧，宛如锦上添花。嗯，谢谢您，谢谢您对我一个人的鼓励啊。还有闲庭信步、莫莉、二马啊、崔芳，是吧？这个事情，哎呀，真是啊，这个得好好的反思啊。还有 SF 啊，这是呀，行啊，这唐山味的，嘿，是吗？我这说的是唐山味的天津话啊。耀耀直桃，还有一元啊，还有这个设计山河小罗师傅啊，很多朋友啊都来了，是吧？大伙儿都挺不容易的啊，打晌午头一边弄着饭一边听咱们读报。张伯荣是吧，没有买卖，没有买就没有卖啊，买卖同应该是嘛，应该同罪嘛，就是啊，必须的，是吧？红花师傅也来了，这是刚才放这京戏还行，还可以啊，还这是应该是新朋友啊。见天开心啊，梁永泉，嘿，这家伙啊，鸟语啊，哈哈，真是啊。杨子也来了，是吧？老宋师傅啊，高冰啊，这个平常心，似水年华啊，真是哈。这说这个，说实话啊，这两句京戏唱的还真行，那是必须的呀， 是吧？他说的是真是不怎么样。哎呀，就跟您这个怎么着了似的。哎呀，您是做过科的，呵，您专业，我比不了。你要了没有？说小话了不是吗？来着，继续啊。京华时报讲一档的事儿。哎呀，这整不明白了，这是去年五月份的事情，现在打官司告状要索赔，怎么呢？说是北京昌平那边有一射击场，小伙子呀跟同事到那打靶去了，打了吗？打了，啪，打完了呢，他自己躺下了啊，他自己是胸口中枪身亡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这个安全这方面管理措施他到不到位啊？谁知道呢？反正法庭正在审理此案呢。 那后来呢？ 别着急呀，继续听啊。再讲一个啊，简短截说吧。京华时报说是这个去年11月的事情，现在呢啊，现在上法庭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事儿他得办呢。一男的啊，这男的跟哥几个啊喝酒，喝多了，喝多了之后呢，是路边啊有一辆私家车，他们是原本是想打车呀 KTV K 歌去，私家车里头呢坐着一姑娘，他那个司机那位置没人，小伙子呀那个女孩的男朋友下车银行正取钱去了，这醉鬼一看，我上去吧，一屁股坐下去了，把姑娘吓得，哎呀，怎么回事？快救命啊！小伙子过来，快，你也出来！我不叫不，快快拉我去 KTV， 好，弄不清楚了，又砸人家车，为这个那是必须，法办不得了了。感谢各位收听，顺祝大家伙是周末愉快，接茬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其他的精彩节目吧，您内。 心碎的痛。 收听最近啊，咱们一折秒杀茅台正品好酒的活动呢，没想到是得罪了不少的朋友，非说这个活动啊是骗人的。手机尾号3319的朋友就说了，你们这儿呢同样是茅台，一箱六大瓶才798，而且呢买两箱还送一箱，怎么可能呢？而且这个电话一直占线，我看你们呀就是骗人的。那面对大家提出的质疑呢，今天我们再次连线到了贵州茅台集团茅香原浆酒的运营总监王总，看看他是怎么